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武小姐在28岁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。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机会，能有3次回到过去，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。他选择了3个时间点，回到过去，面对曾经的自己。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。如果你有3次可以后悔，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，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3个月，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。最浩荡自私的青春，最斑驳荒凉的回忆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？欢迎收听幻想小说《逆回纪年》，奇怪的武小姐，作者轰叔，演播刘艳丽。 在武小姐的家里，大 K 拿来两打啤酒，两个人边喝边聊。大 K 很认真地说，如果你想要爱情，那么你就不能逼他为你做任何事。如果你想要名分，那么你就说出你的想法，他如果不愿意给你，那么你只能承认自己被骗了。我想要爱情，但是我不想伤害他的妻子，他看起来不是个坏人，如果他坏一些我还好过一些。武小姐说，然后试图打开第5瓶啤酒。大 K 拿过啤酒拉开环递给武小姐。爱情里谁管你是不是好人，只管爱不爱。如果会因为那个人好跟他在一起，那你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？大 K 点了一支烟递给武小姐。武小姐抿了抿嘴没有回答。每个喝多的人其实脑子都清楚得很，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听了什么，只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要说出来而已。如果哪天你发现你被骗了，来找我。大 K 也不知道武小姐第二天会不会记得今晚说的话，反正就当是喝多了，该说的都说了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以前的你，也谢谢现在的你。武小姐举起9瓶示意干杯。武小姐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很疼，家里很干净，丝毫没有宿醉的痕迹，9瓶也不见了，自己合着衣服好好的躺在床上，不知道是不是又做了一个真实的梦，还是大 K 照顾的自己。武小姐拿出手机，看到凌晨3点大 K 发的消息，我已经忘记了你说的话。武小姐有些感动，如果真的可以因为对方是个好人而爱他，那该多好啊。如果再年轻几年，也许武小姐会选择这样一个人，只是因为他对自己好而已，久而久之也会对他的付出形成依赖，也算是一种在一起的方式。可是但凡遇到过想爱的人就会明白，爱情和他对你好不好没有关系。周末2天武小姐都是一个人在家度过，拒绝了大 K 的2次晚饭邀请。周一早上武小姐早早的就醒了，等着九先生来接她。武小姐一直看着楼下，九先生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，大 K 也出门上班，两个人擦肩而过。九先生回头看了一眼大 K， 然后停顿思考了几秒， 拿出手机。武小姐看着手机屏幕亮起，是九先生的来电。我在楼下，九先生说。武小姐抿了抿嘴，好，我现在下来。你这两天没休息好。九先生看着武小姐有些憔悴的脸问道，嗯，有一点失眠。武小姐低头回答。今天是九先生的司机送的他们，武小姐有些不太想说话。吃早饭吧。九先生和武小姐一起坐在后排，九先生从前座拿来一袋早餐，武小姐简单的吃了一些后眯着眼睛听歌。因为机票是分开订的，所以两个人的位子没有安排在一起。武小姐一上飞机就戴起了眼罩，在下飞机前，武小姐心想着一定要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武小姐听着歌，飞机还没起飞就睡着了。九先生轻声地和武小姐身边的乘客沟通着换位子的事情，然后又轻轻地坐下，看了一眼以极其不舒服的姿势睡着的武小姐。等到飞机飞稳以后，九先生把武小姐的头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肩上。虽然九先生的动作很温柔，但武小姐还是醒了。武小姐隔着眼罩睁开了眼睛，闻着九先生身上好闻的香水味，这是武小姐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买给他的香水。武小姐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害怕一放松眼泪就会掉下来。后来武小姐就再也没有睡着了，直到飞机降落的时候，武小姐从九先生的肩头离开。九先生笑着摸了摸一脸抱歉的武小姐。酒店依旧是分开订的，两人的房间挨着，武小姐走在九先生的后面，看九先生没有说话，拿出房卡准备刷自己那间房门的时候，武小姐抿了抿嘴，自觉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刚要关门的时候，九先生突然推开了房门，然后把武小姐压在墙上堵住了她的嘴，然后粗暴地脱掉了武小姐的衣服。武小姐没有思考的时间。在武小姐的印象里，九先生很少会对自己那么粗鲁和急切，九先生总是很冷静很温柔，虽然他的做事风格有些大男子主义，但是亲热的时候九先生总是很温柔。武小姐想着，九先生这段时间其实也并不比自己好过，对于他来说，不管做哪个选择都是一个未知的未来，也不管选择谁都会背负坏男人的骂名。可是谁又会知道，在你以为和一个今生挚爱生活在一起后，还会遇见一个让你怀疑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今生挚爱。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最近都没有休息好，也许是想暂时忘记那些道德约束，两人一睡就是一整个下午，直到九先生的电话把两人吵醒。好，六点见。九先生挂了电话，亲吻了一下武小姐的头发。我等下约了张总，会和他简单对一下明天的流程以及我们需要做的准备，你在房间休息，等我回来一起吃饭，很快。九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进了浴室。十分钟后，九先生穿戴整齐，然后俯身亲了一下还在床上的武小姐，就出门了。武小姐放空了一会儿，然后也进了浴室洗了个澡。洗完澡，武小姐打开行李箱 拿出一套换洗的衣服，然后又烧了一壶水，泡了一杯速溶咖啡。看到九先生的钱包躺在咖啡杯旁边，武小姐抿了抿嘴。她曾经偶然瞄到过她钱包里的照片，照片里应该有两个身影，除了九先生，另外那个应该就是他的妻子。这么说来，其实从一开始，九先生都没有想过要刻意去假装自己是单身的身份。武小姐拿起手机想分神，不去想关于他们的事情，但是最后武小姐还是没忍住，翻开了九先生的钱包。她很漂亮，很有气质，光看照片真的挑不出让人讨厌的地方。武小姐抿了抿嘴，合上钱包的那一瞬间，看到照片的边角有整齐的凸起痕迹，就好像这张照片后面有别的小尺寸照片。武小姐有些好奇，于是抽出照片，果然后面有一张反过来放的一寸照，照片很老，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，穿得很朴实，和富人家的小男孩完全联想不到一起。但仔细一看，眉宇间和九先生非常像，这应该是九先生小时候的样子。吴小姐微笑着看了许久，然后把照片拿在手里，用手机拍了这张照片。看到喜欢的人小时候的样子，总是觉得有些奇妙。武小姐正打算把照片放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一寸照的背面有些模糊的字，仔细一看，上面一排是路名和门牌号，下面一排写着阳光孤儿院。武小姐陷入了沉思，有点不太敢往好像已经是事实的那方面去想，但这张照片又好像说明了一切。他深吸了口气，然后立刻把照片放好，合上钱包，放到原位。吴小姐坐到床边，看着外面的灯火阑珊，有些凌乱，怎会料到这一回来会知道那么多以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九先生应该是被领养的，他的童年一定不美好。武小姐有些心疼他，他一定比其他人更努力吧，一定比其他人更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，所以逼他离开现在的妻子对他来说一定很困难。半个小时后，九先生回来了，一进门就走向自己的钱包，然后假装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照片，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换作往常，九先生这么小的动作根本不会让人觉得奇怪，而现在武小姐能明显地感觉到九先生对于那张照片的在意。饿了吗？九先生拧开一瓶水喝了一口。嗯，有点儿。武小姐也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跟平时一样，但其实武小姐更希望九先生能和自己说说他的过去。走吧，带你去一家馆子，你会喜欢。九先生微笑着说。武小姐给了一个笑容作为回应。馆子是一对年轻夫妻开的，所有的食材都整齐地摆放在门口，按照颜色区分放，远看是渐变色的，像是国外的蔬果超市。店面很小，一共六张桌子，整家店没有服务员，只有小夫妻两人，老公负责烧菜，老婆负责下单和端菜。老板娘长得很娇小可人， 声音很细软，让人很舒服，舒服到就算上菜慢，你也不忍心去催他。因为饭馆和酒店离得不是很远，所以吃完饭，九先生和五小姐打算步行回酒店。五小姐走在九先生的斜后方，偷瞄着九先生。九先生总是让人猜不出他的心情，事实上似乎没有什么让他会柔软下来的事情，好像总是一副能解决所有事的表情。五小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，帮九先生找回亲生父母，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身世，所以才让九先生这样坚强吧。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尽管没有提过他的妻子，可他却连他的父母都没有提过。也许他的父母对他并没有那么好，否则怎会让他娶一个不爱的却表面上看起来适合的女人？他的独立应该是不被关心所造成的吧。后来的几天，两人表面上像正常情侣一样过着。有一天晚上，五小姐趁着九先生洗澡，再次翻出那张照片，将有些淡化的地址记了下来。九先生还有两周就过生日了，五小姐想着能在他生日前把这件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。回到上海以后，五小姐搜索了那个位于北京的孤儿院地址，然后请了一周假，订了去北京的机票和酒店。出发前一晚，大 K 来找自己吃晚饭，因为隔天大 K 也要回北京了。五小姐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和大 K 坦白自己要去北京做的事情。回去以后我有几天假期，白天可以陪你一起，但是你确定要去找吗？你确定这是他想要的吗？大 K 反问。我不知道，就算不是他想要的，我相信他的父母也想知道他的近况，我可以和他的父母问个好，告诉他们他的儿子过得很好，我始终不相信他们会丢下那么可爱的小男孩。五小姐天真地说着。你想去做，我会陪你，只是我觉得他如果想找的话，一定早找到了。你确定这件事情有意义吗？万一对他来说是个负担，或者他们的父母真的不想要他。大 K 的话被五小姐的眼神打断。好好，我陪你，我不问什么。任何有血缘关系但却联系不到的亲人都是有误会的。五小姐想到了自己的父亲，想到了他突然消失的那段时间的背后原因。下一次他要选择回到那个时候，他想知道父亲离开的原因，他想给父亲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第二天，五小姐和大 K 一起飞往北京。五小姐放完行李后就去了那家孤儿院。不去还好，一去才发现所有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。原先的地址早已经变成商铺了。五小姐问了很多人，甚至找出了商铺的管理员，问孤儿院现在的地址，然而什么答案都没有。于是五小姐更坚定了九先生没有找到自己亲生父母的想法。去北京的前两天，五小姐一直在问，最后问傍晚出来乘凉的老爷爷，才知道孤儿院搬去了三环，名字也改了。五小姐很是兴奋，当天晚上就去了孤儿院。以前的孤儿院的孤儿很多都是因为家里负担不起，或者是生了很多才抛弃，而现在的孤儿院的孤儿很多都是因为身体残疾或者智力低下 才被丢弃的。武小姐去的当晚，因为时间太晚了，很多工作人员都下了班，留下的都是些年轻人。关于九先生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任何消息。如果明天什么都没有问到，你怎么办呢？大 K 在送武小姐回酒店的路上问他，能怎么办？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吧。但是我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明天要是有结果，我们喝酒庆祝。武小姐突然兴奋起来，就好像明天一定会找到九先生的过去一样。当然，但我明天白天要上班，所以没有办法陪你，我安排我朋友陪你吧，一有消息就给我电话，明天我带酒去找你。武小姐对于大 K 的陪伴很是感谢，就像自己很多年后再次遇到曾经喜欢的人一样。喜欢就是喜欢，和时间没有关系，那个人身上有的特质，不管过多久依旧让自己迷恋。这个晚上武小姐失眠了，越是临近知道结果的时候，越是开始担心结果会不会像起初大 K 的疑问那样糟糕，还有自己做的事情也许会让九先生感动，可是会不会是在逼他做选择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外面开始有车流声时，武小姐就坐着公交车前往孤儿院。她全然忘记了大 K 帮忙安排的朋友，见到有点上年纪的院长的时候，武小姐竟然有些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这个人是陪着九先生的童年的人，如果没有他，也许没有现在的九先生。你好，武小姐，一早我就听说你昨晚大半夜来找我的事情。院长也有些激动，九先生应该从小就很讨人喜欢。我很期待见你，见那么多年来第一个来找丽人的人。丽人是他的名字吗？武小姐问，然后拿出手机里的那张照片给院长看，想再次确认有没有找错。嗯，我对丽人这个孩子啊印象太深了，他聪明懂事，长得也好，我和你一样好奇他为什么会被遗弃。院长的话让自己有些失望，似乎他也不知道九先生的故事。看到武小姐的神情，院长有些抱歉，但是有段时间我确实接到过一些他妈妈的电话，但是他妈妈没有来过。院长的话让武小姐又有所期待。那后来呢？武小姐问。其实在孤儿院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自己的孩子被有钱人家认领了，多年以后知道孩子去向的家长会来问他们的情况，丽人的妈妈也是这样。院长说到这儿叹了口气，哎，他说他生病了，否则也不会联系他。但是我太了解丽人了，他不会帮他，这是他唯一的缺点，有些记仇。 我其实能理解，很多孩子都会心里有恨吧。 武小姐抿了抿嘴说道。 小说《一回纪年》，奇怪的武小姐，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轰叔，演播刘艳丽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我们去放烟花吧。 不行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。 为什么？ 保护环境，天更蓝呀，这样过年才好玩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。

一把利刃已经架到了他的脖子上，腰间同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疼痛，一只注射器插入了他的体内，警官身体颤抖，勉强让自己不发出声音。来人注射完，拔出注射器，向他摇晃了一下。 这是三氧化二砷，你是警察，应该知道这东西直接进入血液，你还有多长时间可活？ 汗水顿时从警官的头上冒出来，袭击者又掏出一个针管， 这个是二硫基丙醇，三氧化二砷的解毒剂。十分钟内你能回到这儿，我就给你注射。 你要我做什么？ 你们搜到的所有夏尔玛画作都拿给我，特别是那幅血图。十分钟够你办完这件事了。 袭击者相当自信，放警官独自前去。如果他敢报警，再跑到最近的医院，小命很难保全。果然，八分钟后，这个警官就拿着几个透明密封袋跑回这里。来人翻看了一下，确认无误，把装着解毒剂的注射器放到了地下，转身奔去。性命第一，被劫持的警官不管是真是假，慌忙把注射器里的液体注进了体内，喘息片刻，发现身上并无大恙，才打开发电机，同时吹响了警笛。此时袭击者已经无影无踪了。这里的监控设备比较完善，监视器内置电池，停电后还可以工作半小时，支持到恢复供电。古布塔赶到后马上调来监控录像，上面记录着袭击者翻入院墙，袭击警察，再翻出院墙的全过程。可以想象，此人一旦离开警局，必然摘下面具混入人群，在茫茫人海中自然搜索不到。古布塔只好带人反复分析院子里的这一些录像，看着看着，他对袭击者的面具发生了兴趣。神话人物的面具在印度司空见惯，一般都是木质或者铁质，戴在脸上没有表情，此人的面具却十分生动，看似某种皮质或者胶质。正是这样生动的表情，才让被劫持的警官自然发生了恐惧。古布塔从来没在市场上见过这样的面具，最后一个有见识的警官提醒了他，看质地，这东西很像宝莱坞电影中使用的化妆物品。至于画像的去处，古布塔自有推断。他迅速来到马利克主持的那家卡拉里，一进门就有个巨大的持斧摩罗雕像面对着古布塔，神情和神秘人的面具十分相似。马利克走出来，见到古布塔，示意拉吉亚手下退到一边。 刑事侦查局刚刚被抢劫，夏尔玛的画被抢走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 哦，还有这种事，这充分说明你们警察办事效率低下，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能保护我们纳税人？ 我知道，夏尔玛的死讯一传开，他的画作立刻升值。马利克，想用你父亲的绘画卖钱，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吧。 你们丢了东西，为什么算到我头上？明天国会大厦再遇袭击，是不是也要拿我是问？ 你要小心，我随时在盯着你。 肖雅玲的前夫名叫李东峰，两人曾是大学同学，都受过系统的心理学教育。他们离婚时珊珊还小，肖雅玲觉得父母之间关系无论如何别影响到孩子和父亲的交往，所以隔上一段时间她就送孩子去看看李东峰。但是孩子有点害怕这个生身父亲，总是拖着妈妈在身边陪同，这让肖雅玲很尴尬。正好王鹏翔在这里，就委托他来当这个陪同人。见面的地点约在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，肖雅玲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来到这里。王鹏翔预想自己会见到一个身材干瘦戴着深度眼镜的知识分子， 却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中年男人。他的穿着虽然有点寒酸，但是很整齐。一双眼睛透着深邃的目光，见到他们，李东风很高兴，马上迎过来。这下王鹏翔发现他是个跛子。肖亚玲把王鹏翔介绍给李东风，借口公司有事儿，约好接孩子回家的时间，便转身走了。李东风似乎对有个外人在场并不意外，礼貌地邀请王鹏翔一起去玩。他们先后来到电影院、超市、咖啡厅、游戏厅，李东风每到一处都耐心地问孩子喜欢不喜欢，但是珊珊显得很冷漠，总是摇头，搞得王鹏翔都有点同情这个男人。最后他们到了一家书店，珊珊才欣然入内，很快就把自己埋到了书堆里。李东风长出了一口气，请王鹏翔到旁边的咖啡厅落座，随便聊起彼此的情况。听到王鹏翔在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专业就读，李东风眼睛一亮。 你们那里一直有人研究动作表象，进展怎么样？ 是啊，他也是心理学家，算是同行吧。 于是王鹏翔便向李东风介绍自己参加的项目。李东风听得非常仔细，偶尔查问一句，大部分时间点头不语，听得出他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。遇到知音，王鹏翔也聊得起劲儿。 老板，来结账。 来了。你这个姓何的老师啊，他的研究计划搞得不错，但离真正的表象训练还差十万八千里。你有没有兴趣从这个领域的门口走到内室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几个小时前他还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，现在就这么热情，有点太快了吧。 李东风掏出一张名片塞到王鹏翔的手里， 你如果有兴趣就到这里找我，但是千万不要让肖亚玲知道。 还不能让肖阿姨知道？为什么？ 你接触过那些正统心理学家，在他们眼里我的研究狗屁都不是，但我相信你有自己的眼光，会知道它究竟有多大的价值。 爸爸，后面排上队了，您快过来付款吧。 来了。 李东风跑了过去，珊珊让父亲交钱，自己离开队伍，跑到王鹏翔这里，仿佛父亲身上啊有什么传染病。 你爸人挺好的，你怎么不喜欢他？ 我爸挺好，你可别被他外表骗了，他是精神病人。 什么？ 是真的，他刚出院没几天。 肖亚玲还记得入学时新生要做自我介绍，李东风底气十足地说，他之所以报考心理学专业，就是要成为卓越的心理学家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。这话一出口，不知有多少学生心里暗笑他吹牛啊。但是肖亚玲一下子爱上了他，他喜欢有追求的男人，于是两人从大一就开始恋爱。志向极其远大，但李东风对课堂上老师讲的心理学知识却不以为然。正好那时候中国大地刮起气功热，李东风便一头扎了进去。他不仅阅读有关报道，拜访各路大师，更是以身试功，什么内丹术、大小周天、自然功，李东风无所不练，经常在半夜离开闷热的男生宿舍，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练功，或者给肖亚玲打个招呼就旷课到外面参加气功培训班，回来再和他讲起种种奇遇。肖亚玲喜欢男朋友志向远大，但这些神神鬼鬼的内容却让她很反感。毕业后两人结婚，李东风那些个人兴趣和哪个正式单位的工作都不接轨，他就一边在单位里应付差事，一边继续自己的探索。不管李东风如何动员，肖亚玲坚持不和他一起练所谓的内功，两个人由此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李东风认为肖亚玲缺乏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，肖亚玲认为他听信邪说，走火入魔。到了90年代后半段，气功大潮衰退，李东风 却从未减少他的狂热。2000年后，孩子生下来，他也不管不顾。这时候，李东风迷上自发功，尝试着诱导自发动作。李东风比他们的创办人还积极，认为这些自发动作可以释放人的心理潜能。不光病人，老人应该去练，军人、警察、航天员这些精英更应该去练。李东风到处宣传他的理论，还当众演练。萧亚玲看过他在发功时的丑态，或者四肢着地迅速爬走，或者翻滚，或者狂挥手臂撞如星星，这让萧亚玲最终下了决心远离变态的丈夫。李东风也不想让家庭拖累他古怪的追求，于是两人和平分手了。后来李东风有天在清晨山坡上练习自发功，说是为了参侠，结果身体动作起来无法自制，摔下山坡，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出院后又成了跛子。李东风不以为然，把这次伤害当成了科学探索中的代价，越练越着魔，最后被诊断为循环性精神病，强制住院，直到最近才出院。 大鹏，你瞧，这就是你要的答案，他还不如你父亲。王轩出身武术界，反而更客观，知道内功里面有什么水分。依我看，他那些内功记载只是武术记载的副产品。 王鹏翔沉默不语。李东风这些经历确实让他很震撼，肖阿姨的解释看上去也很有道理，但是李东风究竟是可悲的精神病人，还是神奇的世外高人呢？似乎还是有些东西在他心里翻涌，让他不敢马上判断。 我恋爱了，这是我的女朋友。 看到阿杰丽娜拖着行李箱往出口这边走来，王鹏翔出现片刻的恍惚。好多恋爱中的人都有这种瞬间的迷惑，似乎不能确定自己已经变化了身份。阿杰丽娜从人群里走出来，在王鹏翔的嘴唇上重重一吻，把他彻底拉回现实世界。王鹏翔一只胳膊圈住阿杰丽娜的腰，把她原地斜起转了半个圈，两个年轻人挽手离开了机场。这次阿杰丽娜攒了一大把的假，跑到香港和男朋友好好放松。在香港住久了，王鹏翔熟悉了学校周围的环境，他找了家公寓式旅馆，给阿杰丽娜租了间房。小屋子空间不大，布置得很温馨，还有厨具，阿杰丽娜可以自己做饭。俄国女孩左看看右看看，轻轻地拍起手。 房间是你亲自挑的？ 是啊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习惯。 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担心你会和我父亲一样，为追求奇功秘术放弃人间生活。现在我知道你不会那样。 听到这话，王鹏翔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确实有那么一阵，他很想试试白狐训练法。没有压力传感服，王鹏翔担心自己的格斗技能已经大大滑坡，他想从另一条道路爬回峰顶。不过看来这事儿阿吉丽娜绝对不会喜欢。关上房门，两个年轻人便亲热地在一起。阿吉丽娜让王鹏翔躺在地毯上，双手撑在他头部两边，倒立起来与他接吻。接着阿杰丽娜让王鹏翔和她背对背，相距一米半，双双做出下摇动作，两人头顶着地毯相互接吻。就这样花了5分钟时间，在阿杰丽娜指挥下，他们凭借着卓越的身体素材玩着各种高难度的吻姿。 好啊，你会这么多花样，和哪个男人一起练的？ 你真土得掉渣，这是印度的双人瑜伽，专门让夫妻和恋人共修。 以往的情史，两人曾经深谈过一次，彼此交底， 阿吉丽娜曾经爱过一个男人，但她现在坚决不承认那是她前男友，只承认上过床，那是个专业摄影师，比她大很多岁。阿吉丽娜非常喜欢他给自己拍的照片，认为他们能完美地表现出他的曲线。有一天，阿吉丽娜无意中看到此人与狐朋狗友的网络聊天记录，摄影师炫耀自己又搞定一个身材出众的女人，他还说估计阿吉丽娜的身材10年内不会变形，够她享用好一段时间。看到这些，阿吉丽娜怒火中烧，她收好自己的东西离开摄影师，不给任何解释。这样一来，摄影师反倒是动了感情，三番五次去找她，结果连一个不字都没有得到。虽然阿吉丽娜讲起来轻描淡写，但是王鹏翔觉得她肯定爱过那个男人，被深深的伤害后才不愿意承认。 有一天你会突然从我面前消失吗？ 换一个男人或许会，但你不同。 为什么？ 你用生命救过我，也许我会给你多几次犯错的机会。 我会犯那么多次错？不会吧，在对你的爱上面，我都想象不出自己能犯一次错。 话别说得太早，你现在是优秀的男孩，将来是杰出的男人，犯错误的机会多着呢，我有思想准备。 这已经超过王鹏翔的理解能力，女孩的情感本来就比男孩成熟的早，何况他们还是姐弟恋。一阵热吻之后，王鹏翔克制着冲动起身告别，却被阿吉丽娜拖住了。 怎么，大学宿舍比这里舒服？ 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。 那么是我比柯察夫更可怕？ 嗯。 王鹏翔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对接下来的事儿，他只是知道一些理论知识，完全没有实际经验，站在那里迟迟没有动作。 好吧，乖弟弟，我教你。 一个小时后，阿吉丽娜折腾到筋疲力尽，都没有当好师傅，王鹏翔红着脸缩在一边。 没关系，头一次可以理解，晚安吧。 阿吉丽娜调暗灯光，疲倦的先自睡去了。半夜里，阿吉丽娜忽然被惊醒，王鹏翔似乎在做噩梦，含糊不清地吼着，挥动着胳膊，力量很大。阿吉丽娜怕被他伤着，赶忙翻下床，再转身去摇醒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鹏翔飞脚向他蹬来，阿吉丽娜反应神速，一个跟头翻到了旁边，从地毯上跃起来，正好看到惊人的场面。王鹏翔背部用力，平行于铺板，几乎从床上直飞上去半米多高，凌空挥了两拳，又跌回了床上，然后猛地一用力，轰的一声，那张床顿时四分五裂。 1700够不够？这床看来不是很结实。 不够啊，必须2500啊，这床刚换几天啊，再买新床我还要搭精力付运费雇人工。 一番讨价还价过后，王鹏翔沮丧地把钱交给了房东。房东接过钱，又看看散架的床，经常有年轻人在他这里租房子，上演爱情动作片，但把床搞成这样的却是头一次看到。 你们确定不需要报警？你这位小姐他没有什么不对吧？ 没有，谢谢您。 房门关上，王鹏翔围着毛巾被颓然地坐在地毯上，阿吉丽娜坐到他的身边，抚摸着他的头发。 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 我有没有伤到你？ 你没有伤到我，但是吓到我了。你刚才的样子很可怕，就像魔鬼附体一样。虽然我没见过人梦游，但听说不是这个样子的。 我身上有些东西不对劲，有好长时间了。 王鹏翔把近来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吉丽娜，一切都是从参加动作表象实验开始的。他不光会在不知不觉间做动作，梦也越来越多了。至于梦到的人或物， 以前只是轮廓，现在栩栩如生。 你遇到过这种事情吗？或者你听说谁身上发生过？ 阿加丽娜摇摇头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搂着王鹏翔，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。 内功？ 内功？内功是什么？ 内功是…… 王鹏翔这才意识到，他无法把内功译成英文或者俄文。他站起来，翻着自己的包，掏出李东风的名片。 这里有个人可能会解决我的问题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也许是爱情的速度，慢慢节奏。